好啦，咁啊又到奇异档案嘅时间啦，系啦，咁咧就又见到我潘发刚同大家主持奇异档案啦。今日星期五晚上，系啦，咁咧就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直播嘅。就算上一集啦，再上一集啦，系有预录嘅，但系其实预录咧都我哋都会喺巴打台嘅 Facebook 都会再直播翻，你哋都仲可以喺即系留言啊，直接 我有睇啊， 系啊，有睇啊， 喺呢个坛度嘛， 系啊系啊，咁啊，因为嗰两日都有嘢做啦，系啊，有一日咧就系收徒弟。 对 上呢集对上呢集就系录音先师宝蛋啦，系啦，师公蛋，所以又系唔得闲，系啦，咁咧就阔别咗呢个喺个台嗰度咁耐嘅时候咧，喺呢两个礼拜 都系好多嘢做， 加埋今个星期五咧，已经系三个礼拜，第三个礼拜走上嚟嘅时候咧，竟然系突然间唔识路嘅，唔记得咗几多层楼，第几楼，揿 lift 都揿错咗，系啦，咁咧就出 lift。地方啦，好静啊，咁样又冇乜。 因为我怕你入唔到嚟，因为今晚就嚟系农历七月啦。 嗱、啊，咁样咧就咧，咁跟住咧，我就觉得系灵探咯。点解行一下唔对路嘅？唔通俾鬼迷魂？ 系啊。 唔通叫做结界嗰类咁嘢？ 嗯， 冇理由噶。 系啊，特登唔俾你嚟啊。 咁咧就咧，其实今日咧就系、是、十二点后啦。我哋到12点咧就系农历嘅七月初一啦。咁咧正咧就係、是、 鬼門 中國咧人咧即係傳落嚟嘅叫做鬼節，嘅鬼門關大開嘅日子，係啦。咁今晚之後咧，你哋中意出夜街又好， 小心啲啊！ 我唔叫你小心啊，因為我冇生意啊嘛， 冇 小心啊！ 冇成 成 啊，都 話 你 係啊！呢、這個另外一樣嘢咧，係現實版先發光嘅啊嘛，係咪？另外一樣嘢 就打俾師傅啦。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咁你我哋啲料喺边度嚟啫？我哋啲鬼故事啊，啲灵界故事啊，奇异档案啊，都系由你哋揦嘢开始啊，系咪先？咁你哋不妨多啲 打电话入嚟， 不妨多啲出夜街啦吓、啊。由今晚开始去。 哇，今晚都有几班 friend 叫我出去啊！ 咁样咧就咧，未来咧有冇猛片咧？咁我喺度咧同你哋卖关子啦。咁但系都会讲少少俾听，系有嘅。在七月节里面 ,ok? 是啦，咁你密切留意奇异档案啦。咁而家喺度废话一片之后呢，咁我都係隆重正式介绍嘅今晚嘅嘉宾女主持呢係林可欣欣嘅。 好耐冇见 啦。咁係啦，好耐冇见啦，係咪唐眉突然间粗咗係咪 染黑咗个头啊。 係啦，我唔知係突然间认唔到呢个唐眉突然间粗起上嚟。 好粗咗 咩，係啊係啊，咁样。咁呢或者呢种化妆或者係今次嘅想咁化啦，係。咁呢期都好忙啦， 好忙 啊。咁啊，我哋首先同阿欣倾偈之前呢，我哋都介绍埋我哋中间嘅靓女嘉宾先嘅。係啦，咁啊，靓嘉宾就係 Honey， 佢係一个 model 嚟嘅。 啊 ,model 嚟嘅。 影相嘅。 係啦，阿欣欣嗰啲大部分都係 model 嚟。model 界咧，佢喺度咧不停咁网罗啲灵异故事噶。 唔系 model 都唔上嚟啦，你中意嘛？ 系啊，易品啲系嘛，系咪先？咁样啊，唔系我中意，或者啲其他啲观众中意啊嘛。 系啦，观众中意啦。 咁好啦。咁啊 ，Conny 咧，转头先啦，我哋同阿欣欣倾下偈啫。喂，最近你都好忙 啊，好忙，忙到爆啊！ 系嘛，咁啊就整个写真集好似冇俾我。 有，我谂咗出边啦，阵间俾你。 即系咪颁奖啊？ 系啊，冇错。 就喺节目度颁啊，定系签埋名？ 签咗啦， 签咗啦， 定咗拎俾你啊。 OK， 咁我哋因为见咗真人咁耐，都要睇下书噶。 成五个礼拜冇嚟啦，咁挂住我。 咁咧就。因为呢阿欣呢真係好忙好忙，因为由书展啦，同埋又有个书展嘅前面嘅准备啦，咁 样。世界杯跟住。 有世界杯跟住又再书展，书展又再动漫。咁所以变咗又突然间有灵异事件。 有灵异。 飞出嚟嘅呢本嘢喺地图。你见啦，哇喺呢度。多谢欣欣先啦，哇。 后面好睇啲啊。 狐仙嚟喎，嗱呢画面系点啊？俾你睇下，即系话佢得 呢个狐仙造型。 俾后面啲嘢睇下啦。 后边 儿童不宜啊， 唔系我一级噶，我本嘢一级嘅。 OK 吓，嗱咁样就多谢阿欣啦吓，咁咧就系啊，本来咧我谂住书展去都出书嘅，咁但系我真系出唔切啦，又写唔到，咁亦都想咧去。 佢嗰日发布会咧，引发布会，我想出席嘅。咁、但系咧就真系嗰日真系过咗钟啊！如果即系我，如果我做完件事再嚟咧，就过钟啦。咁、我唔想 紧要做嘢，紧要 佢都要做嘢，所以有啲遗憾咯。因为佢现场可以影到几张相，有可能佢会现场写写真俾我哋噶嘛，系咪先？ 喺边个打嚟讲鬼故，我就送私人送本写真集 啊！咁好啊！咁啊啦，咁啊多谢阿欣欣啦。嗱，咁呢个电话咧， 二五。56586 系啦，嗱清楚啊，81256586，我都系咁讲噶啦，得一条线嘅啫，打通你打。OK， 好啦，咁我哋长话短说啦，咁啊要交嘢时间啦， 要介绍下 Connie 啊， 讲下咧，就大家共度咧呢晚之后咧就系鬼节噶啦，鬼门关就开噶，咁你哋自己谂点噶啦， 迎下节 系啦，有咩禁忌唔好再问我啦，点解坊间都太多 知道，着 红色啊，啊，其实上网都搜寻到一扎噶啦，其实问我都有啲无聊嘅呢、這个问题，啊，禁咗忌之后冇犯禁忌都好，佢都可以奶嘅 ，OK， 啊，咁我哋而家听下阿 Connie 喂，点啊，你？本身是几时发生，你觉得那个灵异事件是在几 时？是一个真是很小的年纪的时候，已经 就是。我想插一插嘴先， 你是不是中国人来的？ 我是中国人。 是吗？但是为 什么是的啊， 是的，有点外籍 feel 的。 他是妈咪是上海人来的。 可能是上海有些啊，是的，因为有些不同种类啦，所以皮肤白一点啊，这样。 不是，连个鼻啊眼啊都。 是吗？ 系咯， 可能个妆嘅问题啊。 OK， 咁、唔好意思啊，搭咗嘴啲咩啲咁样啊，咁你继续听，咁点啊？跟住系。 系啦，咁就喺一个好细嘅年纪开始嗰阵时候就已经，即系知道有呢样嘢啦。 嗯嗯。 咁同埋都接触得多，都几多嘅。 嗯。 因为我普遍都成日发噩梦啊，咁嗰阵时候就成日都病嘅。 嗯。 系啦。咁啊，即系可能嗰阵时住嘅地方比较就系多污糟嘢，所以就系个人咧就成日都病嘅。 你点样觉得你病就系好多污糟嘢咧？ 因为个人系你会感觉到系无啦啦病嘅， 即系所有病都系无啦啦。 唔系，即系点讲？即系可能叫做系。即撞到啲污糟嘢，变相就个人就会好似就会即病啊，或者时运系比较低啲啊咁样。 呢个系你个谂法嚟嘅，系啦。咁你可唔可以将你嗰个灵异经历系讲出嚟听下？ 好好， 系啦。 咁好细个，即系读紧书嗰阵时啦，咁就就听我一位同学讲过俾我听，咁样就喺一个香港比较几出名嘅一个好大型嘅公园里面。 嗯。 嗯。咁呢就当其时呢佢就同啲朋友一起，咁即係啲朋友仔啦，咁去玩。咁就我哋玩嗰阵时以前好兴嗰啲就叫卜哩哩啦，咁猜输咗嗰个就行埋半场度，咁数十声，然之后即系数到第十声咧，就要一望就要拧转头望，就个个停噶嘛，要停低噶嘛，系啦，喐嗰个咧就要罚噶嘛，系啦，咁当其时就啲人就好好玩噶嘛，佢公园嗰段时间咧就系冇 兴嘅，即系 系啊，冇人嘅，好多细路仔喺嗰度玩嘅，好中意玩呢啲嘅。咁样咧，咁当其时就话咁我呢位朋友仔啦，咁样就同学仔啦，咁佢就同五六个小朋友一齐玩，咁啊开始玩啦。咁初初玩嘅都好，都 OK， 好正常嘅，个个都停低，即刻停低咁啊，好叻嘅。咁去到中间度，突然之间佢停低嘅时候，咁数第九、第十声，即系玩咗好几铺噶，即系玩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咁去到中间嗰阵时咧，咁就突然之间佢停低嚟，听到第十下数个声咧，就停低啦。咁就发觉，但佢眼咧，佢望嘅系望紧嗰个，即系嗰个卜哩哩个嗌叔木字嗰个人啦。但系佢只眼咧就望到侧边咧，点解好似有人喺度喐？ 即系边个？即系而家卜嗰个啊？ 唔系卜嗰个， 系即系其中一个， 系啦，卜嗰个得一个嘅啫嘛， 系啊，其中一个喺后边嗰啲， 数数木字嗰系得一个啊，后边 即隔離啊，直頭係啦，咁樣就好似石，即好似飛過嚟咁樣嘅個感覺，就係喺個側邊咁樣飛飛咗向前少少嘅方向，佢就見到有個好似即細蚊仔嘅，佢又話俾我聽，大概同我差唔多高大嘅啫，咁樣，咁啊著白色衫嘅，咁我就問佢有冇腳啊嗰啲，咁佢已經話嗰個。佢當時個感覺，佢就話，因為佢好快嘅速度，咁佢就話就冇留意到有冇即係即總之係有五官嘅咁講，即係啲五官係模糊啦，唔清楚，因為佢側邊嗰隻眼望，即係打側咁樣望佢，因為佢人係要定噶嘛，咁咧嗰個細蚊仔又喺度玩喎，咁佢見到嗰個細蚊仔就一衝去，差唔多衝咗去啊！佢大概前一個兩三個身位度啦，咁咧就停低咗，大概佢話嗰個停留個時間，即係佢眼前停留嘅時間大概十秒鐘度，就成個消失咗。 嚇！ 係啦，咁好啦。 咁就好清楚㗎，佢都睇咗一轮㗎。 佢睇到佢背影添。 係呀 係。係啦。咁 都係佢哋同差唔多年代嘅。係 啦，細蚊仔。 衣着 係白色衫都係差唔多嘅。咁其實佢哋都係咁樣，即係夏天嚟嘅。即係都係着啲波衫波褲咁樣類似下。 咁好大型嘅公園啊。 是啊，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近住 香港九龙定新界嘅大公园？ 区分好嘛？ 系啊， 喺沙田区。 沙田 哦，几大嘅公园系咪？ 都系啊， 芝麻场。 即系我哋嗰阵时嘅年代，应该系好出名嘅。 即系我大胆啲估啦， 我知边个啦，边个公园啊？嗰个公园好似出名系有好多嘢 嘅。诶，系咪？ 嗰个人 系咪咩福公园？ 嗰公园咧就系啦，系啦。 哦， 系咯， 出名个 师傅就系知道。 系咯， 咁咧嗰阵时就个，因为好多小朋友都去嗰个玩，因为嗰度比较大啊嘛。其实好大嘅个范围，我都去过。咁样有啲石头咧。听讲话咧，啲小朋友仔咧，咁嗰时有啲卷筒型嗰啲咁样嘅，类似系嗰啲水桶管嗰啲咁样， 捐嗰啲玩， 捐入去系啦，爬入去嘅，石头咧唔翻屋企嘅，就喺嗰度过嘅， 喺嗰度瞓啊， 系啊，喺嗰度瞓觉，瞓埋觉啊，玩即系玩到瞓着咗啊，喺嗰条管度咁样， 好中意匿喺嗰啲地方倾偈啊， 系啦，咁我觉得就好阴嘅嗰啲地方， 因为太阳晒唔得入去， 系啦，我就发应该又有啲滴水啊，啲水滴咁。滴落嚟啊，咁就湿嗲嗲啊，咁我都入捐过入去，嗰时应该有六条咁上下嘅， 而家都仲喺度啊嘛， 应该喺度，应该如果我 其实嗰个公园探究过啦，我未去过， 应该仲喺度嘅， 去过嘅，我去过嘅，嗰时早期咧，你哋去又唔知啦，我去嗰时应该系。应该又搭以前嗰种火车嘅，应该 哇都好耐咯。 应该听讲话嗰度，我已经冇记错，应该系有好多动物睇嘅咁样。 有动物嘅咩？ 即系有啲系雀仔或者有啲其他嘢睇。 我成日谂喺九龙公园先有嘅。 系，好似唔系啊，好似系睇嘅，系。因为当时我都细个，应该 仲有冇 啊？咁样，如果嘢要搭嗰啲火车，应该系。要捐山东嗰种噶， 系嗰时点解就系因为佢哋嗰啲起即系搭嗰啲游戏嗰啲嗰啲即系用嗰啲工具，我觉得好特别嘅。佢哋将个成个公园系优化咗嘅，即系整得好靓嘅。咁但系咧就系、是、我谂系因为咁嘅原因啦，咁好多聚集咗好多，即系可能 系咪以前系乱葬岗好似话系嘛？ 我想度度都是乱葬岗嚟。 咁啊， 因为成香港呢试过又周围打仗啊，又香港有八年抗战。 咁即係好多公园都有。 咁其实呢 是 即係中国八年抗战，香港有3008个月啊，嗰啲咁嘅嘢呢照到你应该死伤无数嘅。周围其实都系死人嚟嘅。 真系。唔好去公园玩啊，真 係。咁样。历史上呢其实度度应该都系撞好多人嘅。所以其实边度都系乱葬岗。 边度都死过人嘅其实。 同埋嗰个公园咧，夜晚嗰阵时咧，就以前嗰啲街灯咧，硬系就冇咁，即系照得咁光嘅。 唔会系蓝色街灯嚟啊？ 系啦，系咯，完全识系你喺我真系玩到夜晚嘅，我都试过。 系啊，夜晚 夜晚有只 夜晚嗰只唔系日头嗰只嚟。 好大 个 公园喎，佢冇佢唔闩。 因为个公园系比较多嘢玩啊嘛。 佢唔锁门嘅。 唔锁噶。 吓、啊，系、哎、啊， 系唔锁门。 哇，有啲咁好去处，我唔知啊。 咦，所以真系系啦， 夜晚去得噶， 好多呢啲喺度搞嘢，或者可能即系做埋啲污糟嘢， 灵异 都 灵异地方嚟嘅啦，灵异地方嚟嘅， 嗰啲唔系污糟嘢嚟嘅，你唔可以用污糟嘅嘢，系啦， 变咗可能聚集啲阴邪气咁咯。 嗯，好，即系聚集好多人围观系嘛？ 我即系想嗰单嘢会唔会系有嗰个公园噶？好似唔系啊，守恒咪咯。 系啊，咁即系话哦，原来咁样，即系话或者嗰啲。原来有呢啲咁嘅地方咧，即系有咁多呢啲污糟嘢咧，自然有其他嘅污糟嘢咯。你明唔明啊 ？Tony 讲咩？咁、即系喺屋企会唔会有呢啲污糟嘢做啊？ 我谂 屋企都有污糟嘢。 咁我谂，因为佢系喺即系一个即系系咪先？ 唔好太多污糟嘢 啊嘛，系咪先？ 即系唔好太多。即系一啤污糟嘢唔紧要， 太好多即系大树啊遮阴， 有大树好遮阴， 系啦遮咗啲。 我觉得即系去偷情会啲地方，好有蚊、啊， 同埋有只船嘅，我记得系有只木嘅船啊。 呢个呢个唔系偷情，偷情嘅唔 佢哋可以即系匿埋喺呢块，即系嗰啲水桶管里边啊，真系。 佢哋想俾蚊针。其实都系想捐血， 想捐血， 你明唔明？系、哦、啦，同埋咧想有免疫力，啲抵抗力好啲。佢俾蚊针完之后咧，或者佢就唔会惊白人衣蚊啦。 但我觉得有时候我搭车经过望到个公园，我觉得好阴噶， 系好阴噶，夜晚黑系好冇灯噶。 而家我都唔知真正嘅位置啊， 我都未去过，真系搵人 可以系灵探啊，真系。 系啊，而家都冇锁噶， 可以噶， 可以。 而家都冇锁噶， 冇锁。 俾唔俾影嘢噶？ 应该就俾嘅，系啦。但系 公众噶嘛，系嘛？ 唔 系私家。 但我惊有啲污糟嘢咯。 咪阻住人啊！ 所以 就 系咯，阻住啲污糟嘢， 阻住啲污糟嘢。 所以我都好耐冇去啦。 OK， 我哋搵日咧去拍一拍啲污糟嘢俾你睇下，真系附近嗰啲污糟嘢。 拍错污糟嘢。 系啦，睇下边种啦吓。 边种好 ？OK， 好啦，咁啦，嗱，一讲完一大轮污糟嘢之后咧，咁样奇异岛咧就第一节咧就话快就完啦。咁转头翻嚟有第二节嘅时间啦，转头翻嚟见啦，晚安。